第十四集，空气安静的没声响，许岩忽然感觉解脱了。到底还是说了原本不想开口的，但他能理解沈直的心情。一个傻逼缠了自己四年，突然掉头跑了，是个人都会警惕，怀疑对方在搞什么花样和把戏。如果沈直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，那就给他，也算是堂堂正正地说了再见，彼此去向新天地。许岩从没打算模棱两可、含糊其辞，他只是想不到沈直会苛刻到这个地步，一定要他亲口承诺结束。好像确实再无话可说了，许岩看向沈直，他以为沈直多少会表现出一些开心，最次也该看起来轻松一点，毕竟总算摆脱自己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许岩还想看他笑一笑。在一起时好像没让沈直高兴过，如果今天这张中指符能让他露出笑，自己也算发挥余热了。可是没有，沈直的神色半点没变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许岩从中分辨不出什么情绪，他过了好几秒才意识到沈直没在思考，没在想什么，他在发呆，看来是高兴过头了吧。许渊扯扯嘴角，重新拉住行李箱，转身推门进屋。这道门就是终结线，一关上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和沈直有任何牵扯。也好，门缝越来越小，只剩一道光亮漏进漆黑的客厅。许岩突然感觉眼睛发酸，觉得好不公平，为什么几年下来仍然只有他一个人在难过，在感慨，在长痛啊？为什么沈直永远置身事外，不痛不痒？就因为主动的是自己，所以什么都活该？这天平未免又太公正，从不偏倚他。锁舌轻轻挨上门框，许岩按下把手，没征兆的手腕被用力撞了一下，光亮猛地放大。许岩诧异抬头，看见沈直逆着光，冷到没有表情的脸。门被一把推开，沈直站在他面前，沉声叫着他的名字。 许岩。 听起来竟然很陌生。平常沈直几乎不这样叫的，因为无论他需不需要，许岩都在他身边。许岩直觉沈直好像有点生气，可他想不出有什么好生气的，缠了自己好几年的人终于放手滚蛋，归还一个自由正常的人生，他为什么要生气？ 我没时间跟你浪费，你也不用这么威胁我，那句话我就当没听到过。 没听到什么？假装没听到说我们结束了。 这话耳熟，许岩想起他第一次告白的时候，从沈直嘴里收获的就是这句话，一字不差。大三新学期开始不久，许岩过生日，那会儿他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跟沈直搞上了关系，朋友关系。生日那晚沈直没来吃晚饭，因为有事，后来去 KTV 的时候他来了。许岩早被灌了六七分醉，同学起哄要沈直唱歌的时候，他也傻乐着拍手，沈直没唱，他那几天感冒，嗓子又疼又哑。切蛋糕时间，许岩脑袋上扣着皇冠，因为不清醒，愿也忘了许，直接一口气吹灭了蜡烛。有同学伸手沾了蛋糕往他脸上抹，许岩也不反抗，蹲在地上仰着头笑眯眯，傻子似的。沈直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他。作践完蛋糕，许岩彻底醉得像条狗，那些隐秘的、克制的、压抑的感情随着理智的消弭渐渐变得浓重而大胆。他的视线几乎没离开过沈直的脸。终于坐在他和沈直之间的朋友上厕所去了，许岩撑起身子往沈直那边挪了点， 包厢里很暗，只有大屏幕投出的光线把沈直的面容勾勒清晰，在周围喧闹的声音里显得格外沉静。 嗓子还难受吗？ 什么？ 声音因为感冒有点发哑，听的人耳朵都麻。距离很近，许言感觉自己就要亲上他的鼻梁。他看着沈直的侧脸，有些话含在嘴里，像滚烫的金子。咽下去不甘心，吐出来又怕一场空，滚动又翻转，烫得他痛苦难耐。许言忽然觉得沈直像是一只蜘蛛，轻轻勾一道细丝就能把他整个裹缠住，他上瘾又挣扎。可沈直并没有察觉，做什么都是无心之举。 沈直， 两人维持着靠近的距离，许言看着他的睫毛，似乎要一根根细数过去。 我好像很喜欢你。 其实不是好像，是真的很喜欢。许言侥幸着有所保留，更侥幸自己说得轻，或许沈直没有听见。他太想说出口，又怕沈直真的知道了，而自己还没来得及考虑后果。今天不是最好的时机，可最好的时机到底在哪里，许言不知道。他只想宣泄，一点点也好。他清楚地看见沈直愣了一下，垂下眼看他，又别过头，看着大屏幕。他听到了，许言心想，他也知道自己冲动了，做错了。一首歌结束，沈直拿起茶几上的饮料喝了一口。 我先走了。 沈直跟周围的几个人打了声招呼，唯独没看许言，也没跟他说话，起身朝门口走。门拉开又合上，许言望着那扇门，他突然想要一个答案，虽然他心里早就有答案，可沈直没亲口说那就不行。许言很快站起来，跌撞着朝外跑，有同学以为他是喝多了想吐，连忙跟上去。 没事，我去送送他。 沈直已经走到了拐角，许言跑几步大声叫住他。 沈直。 脚步停顿，沈直回头。光线不好，许言看不清他的脸，只一个劲儿地往前走。走到沈直面前时，他喘着气盯住他的眼睛。 我很想知道。 沈直垂眸看他，没说话。许言的一颗心已经快跳出来，浑身没力气，又偏要强撑着一口气。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明知自讨苦吃，他还是要问，仿佛不把最后一层揭开就不死心。可揭开后是不是真的能死心，谁知道呢？沈之移开目光，沉默了会儿才说， 那句话我就当没听到过。 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答案，许言怔住，他本来就醉了，思考困难，这次是真的愣了很久。他感觉自己眼眶红了，但幸好走廊暗，看不出来。他以一种很冷静的语气说， 不，我说了，你听到了，不能当作没发生。 又是沉默，沈直始终不看他，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最后许言摇摇头，艰涩地笑了下。 算了，你回去吧。 沈直垂下眼转身走了，一句再见都没留下，从头至尾也没对许言说生日快乐。许言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多希望沈直能回头看看他，就像每次在球场上传球那样，每次一起吃饭点餐那样。人可真贪心，你渴望他能够看你一眼，可当他真的看向你时，你却开始奢求他的眼中只有你。现在沈直连看也不肯看他了。许元心想，以后再也不要过生日了，回忆真糟糕。 我当初跟你告白，你就说你当作没听到，怎么现在还是这句话？我没在威胁你，我对你也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你没时间跟我浪费，那正好，我也没打算再浪费你的时间。 他略微琢磨出了沈直生气的点，大概有种被甩的屈辱感，气不是自己先说出的结束，自尊心上过不去。沈直的唇抿成一条线，盯着许言，好像要从他的脸上找到关于逞强和玩笑的证据，但许言的表情太平静，没露出一丝破绽，因为根本没有破绽可露。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 我旅游回来很累。 这是许言几年来第一次打断沈直的话，他伸手在沈直耳边打了个清脆的响指。 所以我们别再废话了，结束了就是结束了，不用怀疑，不是吗？宝贝儿，你自由了，祝你生活愉快。 许言说完这句话，按住沈直的肩把他往外推，沈直不设防，下意识退了两步，许言飞快伸手关上门，利落地拧了反锁。